攻读出谷记第十七章。以色列子民全会众按照上主的吩咐，由新旷野启程，一站一站的前行，然后在勒非丁安了营。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，因此百姓与梅瑟争吵说，给我们水喝吧。梅瑟回答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吵？为什么试探上主？因百姓在那里渴望水喝，就抱怨梅瑟说，你为什么从埃及领我们上来？难道要使我们的子女和牲畜都渴死吗？梅瑟向上主呼号说，我要怎样对待这百姓呢？他们几乎愿用石头打死我。上主回答梅瑟说，你到百姓面前去，带上几个以色列长老，手中拿着你击打尼罗河的棍杖去。看，我要在你面前站在何勒布那里的磐石上，你击打磐石，就有水流出来给百姓喝。梅瑟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照样做了，他称那地方为马萨和莫黎巴，因为以色列子民在那里争吵过，并试探过上主，说上主是否在我们中间。那时有阿玛勒克人来到勒非丁同以色列人作战，梅瑟向厄苏厄说，你给我们选拔壮丁，明天去同阿玛勒克作战，我手中拿着天主的棍杖，站在这高岗顶上。厄苏厄就照梅瑟吩咐他的做了，去同阿玛勒克作战。同时梅瑟、亚朗和胡尔上了那高岗顶上。当梅瑟举手的时候，以色列就打胜仗，放下手的时候，阿玛勒克就打胜仗。终于梅瑟的手举疲乏了，他们就搬了块石头来放在他下边，叫他坐下。亚朗和胡尔一边一个拖着他的手，这样他的手举着不动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于是若苏厄用刀剑打败了阿玛勒克和他的人民。上主向梅瑟说，将这事写在书上作为纪念，并训示若苏厄，我要从天下把阿玛勒克的纪念完全消灭。梅瑟筑了一座祭坛，给他起名叫亚威尼西，说，向上主的旌旗举手，上主必世世代代与阿玛勒克作战。